包括內政大臣柏菲文在內的多名國員，促請保守黨員支持卓惠斯，避免工黨在大選後上台。卓惠斯政府提出大幅減稅，外界憂慮會推高借貸成本，但是政府其後政策急轉，放棄取消 45% 最高所得稅率的計劃，又令卓惠斯領導的團隊信譽受損。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一股達到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該區普遍晴朗及乾燥。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和星期三日间非常干燥，早晚较凉。强烈季候风信号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团决赛，国家队决赛击败日本，实现5连冠。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杨桃好啲啊？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大家姐，大家姐，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梗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投其所好。 在这几年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流春边，开始不忘信念，用我心路代言坚毅，代言坚立每一天，寻梦者地尽跑尽全力领先。 电台第二台 Albert Out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叮咗声咧，就系9:09的时间啦。大家好，我是欧巴拉欧瑞强。今日咧，我哋又有二千靓哥再重聚，可以再聚埋一齐。因为每逢星期日咧，我哋都会咁噶啦，习以为常啦。希望大家成为一个生活上面嘅习惯就好啦。听完今晚嘅三小时咧，我哋听日就开始翻工啦、翻学啦，咁啊开始新嘅一个星期。咁但系辛苦之前咧，梗系要轻松一下。跟住今晚有一个甜蜜美梦就治好啦。咁当然今日咧，我哋当然有我哋平时嘅好拍档嘅天使有靓声琴手，同埋咧又欢迎阿乔咧又翻嚟。咁阿乔咧之前系好忙啦，我哋有阿坚啦，有阿乔，我哋好多团队嘅团队成员咧都会间中重聚一下。而今日嘅二千靓哥再重聚，我哋有两位嘉宾，一位咧就系小龙女。 Hello， 你好啊，小龙女系艺名嚟噶，肯定系咪啊？即系其实真名系乜嘢？ 龙婷， 姓龙嘅你系，哦，所以叫小龙女就即系理所当然啦。龙婷系，哦，女仔个婷啊，女婷。咁啊，今日咧，即系既然咧就有小龙女咧，一定要有人护住小龙女嚟啦。系咪李小龙啊？喂， 杨过， 杨过，杨过小龙女啊！今日我哋个好朋友咧就系汉阳啦。 Hello， 汉阳都系二千靓哥嘅。朋友嚟嘅，啊嚟嗰都好几次啦，咁所以咧佢好熟呢度，你甚至乎啊小龙咧，你叫佢买杯奶茶，佢都识去，佢知道喺边度。 你个针水得佢。 因为今日咧就两位就同我哋一齐轻松下，唱翻我哋，不如我哋唱翻嗰啲70-80年代嗰啲为主嘅歌啦，因为小龙女咧我知道好精嗰啲歌嘅，差唔多我讲咩歌名咧，佢即刻话识唱嘅。歌词都争啲唔使睇，好型。咁所以今晚咧，我哋会喺三小时里边咧，会重温好多大家耳熟能详嘅一啲经典歌啦。全部以广东歌为主，即系今晚我哋都系可以好多共鸣，因为呢啲70-80年代嘅经典广东歌咧，我哋系人都识唱，入晒屋噶嘛。不如咁啊，杨过小龙女，你哋合作一只先啦，整只情歌啦。这首歌就叫做《只有情 永在》。 OK。 世间事不知怎分对错， 懒得问姻缘怎分开， 当一切若浮云， 只有情永在心中，记一份爱， 再不问问一情应否去爱， 爱海内一切也应该， 也不怕笑失去， 不会难替代，风声里都找到爱， 未怕分开，从此分开，亦够知你莫言会在， 何必感慨，谁会意外，此生不变只我尽改， 再不用口中天天绝爱， 懒分辨心里情意若何， 有朝会暂别离， 不会成障碍，清风里都找到爱，啊啊啊啊啊啊，千山里都找到爱。 Thank you. 何必感慨？谁会意外？此心不变，先可尽改。 再不用口中天天说爱。 冷分辨心里情意若何， 有朝会但别离， 不会成障碍，清风里多找到爱。千山里多找到 只有情永在。呢首歌咧即系当年我谂都好多年，连续好多年咧系登台嘅经典歌， 到而家都系 啊！到而家都仲系噶，即系啊！唔好话演唱会啊，我讲紧登台啦。登台系一个特别嘅名称嚟嘅，即系话唔系演唱会嚟，就去多数去外边啦，去内地啦，啊，或者去东南亚或者美加啊嗰啲咧，就佢唔系一定做演唱会，可能咧系一个大嘅 function 啊，就总之咧喺嗰度或者喺个赌场嘅夜总会又有之，嗱喺个音乐厅又有之，咁嗰啲叫做登台，我哋咁啊梗有呢只歌嘅，差唔多梗有嘅。 二唱啊嘛， 二唱同埋有男女啦，又好 hit 啦， 小龙女一定。 你咪成日同埋小龙女唱呢只歌咧？ 第一次啊！ 第一次咋？ 系啊， 竟然啊， 我都第一次唱。 系咩？系啊，哇！咁、啊、我以为你哋已经系即系拍惯档嗰只。咁啊，讲起小龙女咧，就今日好有以福啦，因为咧小龙女咧迟啲咧十一月就开演唱会啦， 系咪？ 咁咧，但系好，我好中意咧，即系喺开演唱会之前咧就请佢嚟二千靓歌，咁啊当热身又好。其实咧就系我哋因为系面对咧一啲唔同嘅观众啦，吓咁啊听众啦，咁所以咧就可以预先咧就优先俾大家听咗吓，咁啊呢叫优先场，唔系 rehearsal 啊，礼真噶。不过咧、分分钟咧，分分钟啊、演唱会都冇我哋咁多歌，因为今日唱三个钟， 系 难唔到你哋嘅，咪啱晒啦。咁啊，小龙女其实咧以前即系差唔多可以讲系身经百战啊，因为好多比赛你都赢过啦，亦都上过好多电视啦，甚至内地嗰啲大 show 啊，中央台嘅春晚你都去过，哇！真系仲唔系身经百战？不过喺香港嘅时候咧，又即系我都好 appreciate， 即系好欣赏嘅。你就曾经咧喺即系行人。即 西洋菜， 西洋菜街嗰旺角嗰度嗰时候，有一排好兴，好多人，好多观众就听你听你哋，即系好多唔同嘅歌手喺度唱歌嘅。喺度唱咗几耐啊？曾经 一年三个月 一年三个月啊。 嗯、 但系好可惜咧，即系啲人太多啊，你号召力太劲，啲人多咧就系咧就要 好多粉丝啊， 好多粉丝，咁咪 stop 咗佢咯，要即系要唔系 stop 咗你，系stop 咗行人。即是行人通道，即是不准那里变成行人街了。 是。 于是乎就那怎么 样，那后来就整个月没唱不开心了。 好不开心啦，啲 fans 又不开心啦，因为不知道去哪里可以听到你。 后来又去了中环。 中环 摩天轮下边。 哦，那里可以唱。 是。跟住、又有 西九文化区。 哦，西九又好，哇，呢两度都好。 那时候可以拿牌照。现在因为疫情又两边都没了。 啊！攞牌照啊，几得意！一阵间可以慢慢问下你。等我哋，喂，我哋都攞翻个牌噶啦，边时？ 你而家已经有牌啦。 我哋可以攞翻个牌去西九，我好中意西九啊！而家真系好靓嘅风景，啊，即系尤其是而家秋天嚟啦。咁我嗰期去故宫博物馆行翻出嚟，哇！真 系好靓啊， 真系靓到不得了。我喺度谂，系咯，我就心谂，咦，我即系拿揸翻个吉他咁喺度，喺个。提案嗰度咧，对住个维港嗰度唱下歌，又或者听到有啲女声好似你咁咧，听唱翻啲邓丽君啊嗰啲咁嘅歌，听闻你都好中意邓丽君。 系啊， 唱只邓丽君咯，不如。 好啊。 其实呢只歌原本又未必系邓丽君，不过咧，好多人都中意邓丽君唱呢一首，亦都系我哋好熟悉嘅。啱晒头先维港嘅风貌，就系昨夜渡轮上嘅原装正版。 哋趁住呢一个咁经典嘅前奏，喺维港嘅堤岸唱呢只叫做《微风细雨》。 微风伴着浮云，细雨慢慢飘落大地，淋着我，淋着你，淋的世界多么美丽。微风伴着浮云，像我伴着可爱的你，看着我，看着你，看的世界多么美丽。青青草地，小草也在轻轻低语，总说不尽秘密，让我们共寻。这浮云像我伴着可爱的你，看着我，看着你，看的世界多么美丽。微风伴着浮云像我伴着可爱的你，看着我，看着你，看的世界多么美丽。啊啊，愿我是风，你是雨。啊啊，微风轻在细雨里。 我头先一路听住阿小龙女唱呢一只《微风细雨》啦，亦都头先啱提过咧，就喺维港嘅两岸嗰度啦，喺个西九嗰度。咁啊，即系忍唔住啊，对唔住吓，我突然间咧有个突发嘅奇想，我都好想同你一齐唱。 好啊，好啊。 不过当然我系唱《昨夜的渡轮上》，same key 得噶啦，唔使转 key 嘅，我同佢好啱 key 嘅应该。你识唔识唱呢一嘅粤语版啊？ 我唔识。 夜到懒何在意，北风我迎头吹雨，动荡雨这海，城在两岸迎神对视，霓虹伴着舞姿，当酒醉雨痛不知，日头望这方，最终一切无从找处，渡轮上怀念你说生如战士，披战衣在清醒再次开始，莫问豪情痴痴，今天醉倒狂笑意，夜尽露曙光，苏醒何妨从头开始。 因为这个作业导论上就是当年参加这个比赛就用了《北风细雨》的旋律就改了这一只。咁就都好流行噶啦，呢只就流行咗好多年啦喺香港。點解我會即係忍唔住唱咧？因為我突然間諗起我啱啱去完西九嗰度，好靚啊！即係直情係咁咧，就直情就係呢個情景，就見到啲渡輪啊咁樣啦。因為咁啱小龍女嘅演唱會咧，即係西九係。 係啊，西九 係咯，係咪啊？因為嗰個地方我都好中意嘅，西九嗰個叫做戲曲中心係咪啊？我都做過一次，哇，好正！地方又靚，音響又靚。歌声都靓嘅，嗱，安阳 系， 到时你会唔会去都捧下场咁啊？ 我梗系会睇啦， 去睇咋？唔上台？ 我梗系会睇啦。 啊，你唔上台啊？而家罚你先唱一只先。头先佢落微雨， 系， 今次落咩？ 雪， 落雪咧，亦都好嘅，因为天气热啦，落下雪嗰个感觉咧，清凉啲。雪落下的声音是怎么样的？ 轻轻落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结冰，相逢是前世注定，痛并把快乐尝尽。明明话那么寒心，假装那只是叮咛，累积也不能相信。只剩如此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熬关境。明明话那么寒心，假装那只是叮咛，累积也不能相信。只剩如此般薄命，我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幻想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过激，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品 雪落下的身影，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满天的雪不停，谁来陪这一生熬光景？ 雪落下的声音，唱歌的是今日特别嘉宾韩阳。新闻后，我哋还有两个半小时的二千靓歌再重聚，唔好离开，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政府表示已经收到 BioNTech 针对 Omicron 变异病毒 GBA.4 或 BA.5 研发相价新冠疫苗加强针的认可申请。政府专家顾问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表示，委员会未收到相关资料，又认为如果政府采购有关疫苗，形同浪费资源，亦不合时宜。他說 Omicron 變異速度很快，由研究到生產疫苗需時永遠追不到變異速度，即使採購針對 BA.4 或 BA.5 的相隔疫苗，引入時已經過時。劉宇龍重申，數據已經證實現在兩款疫苗能夠有效預防重症及死亡，因此應該用好現時兩款疫苗，尤其一老一幼在冬季前應該完成接種新冠疫苗。医管局表示，共有1605名确诊新冠病毒病人留医治疗，当中213人是新增确诊患者。现在共有40名危殆及24名严重病人，当中14名危殆病人正接受深切治疗。另外，北区医院外科男病房自本月6号起，经检测发现3名院内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人，所有病人正接受隔离治疗，情况稳定，有关病房已经暂停接收新症及探访安排。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0+3是目前最恰当的安排，当局会继续秉持科学为本和精准抗疫的原则，在合适的时候推出合适的措施，和各界稳中求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0+3为整个社会的复常迈出重要一大步，当局亦会逐步恢复海外出访活动，希望讲好香港故事。克里米亚大桥发生爆炸事件后，俄罗斯派潜水员检查水下损毁情况，大桥已恢复有限度通车。国防部说，乌克兰南部的俄军可以透过现有陆路和海路获得充分补给。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官员说情况可控，呼吁保持冷静，又说当地有一个月的燃料和两个几月的食物储存量。总统普京下令调查事件以及加强保护克里米亚大桥等设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和星期三日间非常干燥，早晚较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同时生效，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黑道上钱解决到嘅问题就唔系问题， 一亿现金。你而家直接攞走， 钱真系万能？ 你当大众系白痴？你当正所有人都系白痴？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咁唔系钱嘅问题啦，咁即系为报仇啦。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小姐，你有啲熟口熟面，我喺边一度见过你？ 呢种似曾相识嘅感觉，唔单止系对人，对于我哋急速发展嘅城市，眼前嘅景物同样既熟悉又陌生。 一连六场嘅似曾相识的香港系列讲座，同大家回味香港多方面嘅历史文化。有请香港史学会总监邓家就博士介绍一下。 咁呢个系列主要咧都系围绕住以香港嘅文化啦、历史啦、社区啦，或者我哋生活形态咧嚟作为一个专题嘅，包括咗工业啦、本地嘅中医药啦、啲医护嘅发展史啦、粤剧凉茶文化啦，亦都会有大湾区嘅一个地理互相影响嘅一啲分享嘅。 邓家就博士仲会在其中一场讲座主讲香港独有的凉茶产业与文化，到底怎样由凉茶探索到香港独有的文化发展呢？ 凉茶其实是我们岭南地区呢，是因为一种特殊的气候而衍生的独有饮品来的。它介乎在饮品和在药物之间是具有保健的作用的。在大概50年代至70年代之间呢，因为我们的公共医疗尚未普及，所以很多人呢也都是透过在凉茶或者在凉茶铺里面呢，慢慢也都变成了一种呢是社会消遣的一个地方。凉茶其实跟我们香港的现代文化有相当大的关系的。在这个讲座里面呢，我都会跟大家细细分享的。 似曾相识的香港系列讲座由现在到十一月尾，总共六场。 查询及网上报名，请到香港中华书局或者香港史学会的 Facebook 专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云彩在天上肆意飘游，时而金彩狂舞，时而乌蒙翻滚，但若风来，云就随风而动，或轻舒，或尽散。 前往我不爱到为名利，我可以轻放手，是你的虽失去，他若总会有，不关全力寻求。 我们的人生都可以好像眼前的画卷，云朵之下或许发生着不尽人意的故事，但当我们走出来再回望，原来都只是云卷云舒的变化，天空依然蔚蓝。 看望时心中富有，明和利不刻意追求，好像神的酒。 实为了装点你经历过的路，让你回望的时候生出不过如此的轻叹，原来一切随心，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多谢刚刚小提琴演奏的小提琴家尹海炎，多谢编曲的陈永良，多谢唱歌的延伸，歌名叫做《随想曲》，一个比较特别的版本。今天是二千靓歌再重聚，时间是九点四十分，我是欧布拉欧瑞强，我们有天使阿乔，当然有我们今天特别嘉宾，就是康阳和小龙女。啱啦，你们两个呢，即系杨过小龙女嚟，一定要唱翻嗰啲武侠剧嗰啲啊！因为平时咧吓，就算我有同阿天使喺度咧，都好似冇咁嘅气势，一定要系杨过小龙女先得，就整只铁血丹心啦，好唔好啊？即系呢一期我哋都经常睇罗文，亦都怀念印尼吓，咁啊，印尼喺台湾而家，好耐冇人唱啦呢只 ，OK。单心，边时你识唔识啊？呢个剧叫咩名啊？ 笑啊咧，系啊，《射雕》啊， 哦，就 系、 是、呢、這个， 系啊，《射雕英雄传》啊，即系其实啲《射雕英雄传》系好多好多版本嘅， 黄蓉系咪真系？ 系啦，即系佢以前嘅街市又有拍过《射雕英雄传》， 真 系 有杨过小龙， 狐仙系啦，狐仙又有即系《射雕英雄传》。咁诶，《铁血丹心》就系欣妮同埋罗文唱噶啦。咁诶，今日咧我哋有阿汉阳同埋小龙女唱，话啱晒。啊，讲起小龙女咧，诶，头先我哋已经开始倾咧，就话你喺旺角嗰度啦，个行人专区嗰度咧，由零开始一路唱咗好多 fans 喺度，系咪啊？即系点系唔系每晚唱啊？抑或一个礼拜唱几多次啊？有个聚会时间噶？ 周末同埋红日。 哦，净系咁啊？平时唔准噶？ 嗰度平時有車行 哦，係喎，係喎，係喎，係，真係我真係背啦，係真爭啲忘記，因為我以為一路已經係截曬，成為咗永遠嘅行人專區添，唔係嘅，即係淨係週末同埋周日， 係 咁咧，嗰啲 fans 就知道嘅，即係話你會喺嗰度出現啦， 係啊， 咁點啊？嗱，咁即係我又想問咁譬如你去中意喺翻嗰個位嘅，咁點解去到 Pandy 霸咗喎？咁點啊？ 我係跟住一個。已經在那裡很久的團體、 oh. 我就他有伴奏有音響、oh. 我夠鐘去自己個音去就可以了、 oh. 即是又有其他的歌手又會輪流這樣唱 是啊是啊 哇這麼厲害的他們這麼有制度 很多人的嘛 是啊那裡八年了即我去嗰陣時已經係尾聲嘅 啦。哦，即係已經連續八年，佢已經有個團隊喺度，有曬乜嘢架撐、 啊 音響， 係啊。 哇！有冇即係維持秩序啊？有曬 security 有 真係有嘅，可能有 嘅。有 的。咁佢啲人即係打賞嘅時候，佢都有人負責同你即係收打賞嘅，會唔會？ 我自己收。 哦，哎呀，好嘢喎！咁佢又即係大家合作咁樣嘅。 係。 啊，咁啊幾好，幾好嘅。即係呢個係。其实全世界都有的是即是香港呢就缺乏了地方。 是 是是。 其实很有气氛的这一种。即是坦白讲其实很多即是高手呢都是这样孕育出来。调返转呢就不用孕育添即是好像可能你这样可能你以前已经是唱歌很厉害的参加了比赛赢很多奖的。 都不 是我是去了赛街之后跟着去了中环。跟住我先至去比賽、 哦， 我之前都冇呢啲機會嘅。 哦，即係你以前唔係啊？咁你喺國內嘅時候，你係咪讀音樂嘅？ 我冇學過，我冇學過唱歌嘅。 哦，係就是、自己中意嘅啫。哇，咁啊幾得意喎！ 冇學過㗎、 啊，我冇㗎。係 好多，因為大部分我認識得嘅即係由國內嚟嘅歌手咧、都係音樂學院啊咩咁樣，然後咧就落到嚟就即係繼續唱，然後咧就唱埋流行曲咁樣。哦，你反而係。即好似我哋咁啦，我都冇学过唱歌嘅，我哋自己喺学校揸住个吉他喺度玩嘅啫嘛，玩玩下。 系咪嗰阵时民歌啊？ 玩嘅，梗系玩民歌先啦。以前冇呢啲歌唱嘅，我哋冇中文歌唱嘅，基本上一定系唱英文。咁啊，唱民歌先咯。咁啊，我啲其他人咧，大部分系打 band 咯，即系乐队，就唔系民歌。咁我民歌就揸住木吉他，就舒服好多，抒情好多嘅。咁啊，所以。即係唱下啲昨夜渡輪上啊嗰啲，嗰啲rock band 嗰啲咧就嗰啲玉石樂隊啊，好多噶，咁啊許冠傑啊佢哋嗰啲全部係夾 band 啊，咁啊好玩噶噃。不如其實咧，你講起咁樣唱歌咧，即係好緊要嘅，因為係唔係話就咁樣孕育？佢孕育嘅過程咧就由最即係群體群眾化先，即係話係甚至係草根階層先。譬如梅艷芳， 哦、 即係我哋即係大名鼎鼎嘅即係超級天后。 係， 佢都係喺細個嘅時候就喺麗園。你知唔知麗園係咩啊？ 我有冇聽過？ 睇過即電影。 係， 麗園就係一個遊樂場。喺荔枝角嗰度嘅，咁、咧就得一個嘅啫，全香港。 係。 咁嗰度咧遊樂場之後啲摩天輪啊玩啊啲小朋友喺度即係玩啊，咁嗰度有嗰啲歌壇，咁啲歌壇咧有啲係唱粵曲，咁有啲係唱流行曲嘅，咁、流行曲嗰啲咧就係、是、又係咁啦，排隊咁樣去，咁佢入場要錢噶嘛，就佢就唔係話開演唱會，但係咧就好似啲歌壇咁樣啦，咁梅艷芳細個咧，同佢家姐即係個電影你睇到啦， 係 睇梅艷芳係啦。咁一齊唱，咁樣唱大，直至到佢參加比賽，就係咁。咁所以，我呢個係我哋香港嘅好特別 的一种 回 忆来的。不如唱下妹的歌啦， 好啊， 你一定喜欢的。 是啊， 嗯。OK。这只一唱就知道了，当年刚刚梅艳芳比赛之后就开始进入她的录唱片的阶段，刚刚就一本风就吹过来，很多剧集，很多主题曲。 人快乐为我展开，和你共聚原是可爱，为我尽力独唱光彩，无奈我还难以因你改，逝去旧梦愿你抛开，怀念旧事徒令感慨，求求你让我躲开，明知今我没将来，但飞花要飘飘飞，别离时刻真的不会改，盼艳阳常为你照，就如还会全部爱，多少泪多少欢乐化作无尽爱，默默回味过去情意，一一走喜惯尽心。再生如飞，春消失再可见你来，在心如飞，春消失再可见未来， 那个剧集叫做《赤的儿话》，咁啊系日本嘅剧集啦，山口百惠嘅。咁呢只亦都好流行，好流行，就系梅艳芳，即系相当红嘅时候啦。咁但系梅艳芳咧，初佢一路咁喺啲歌坛度唱歌啦，咁即系差唔多日日都要跑来跑去嗰啲嘅，即系妈咪带住两姊妹，周围献唱啦，就去啊。后来咧就好似有一个另外一个游乐场。阿汉阳有冇听过叫做启德？ 启德有 有啊，启德就另外一个大型嘅游乐场啦。咁佢都有好似黎演一样嘅模式，有人演唱啊啲咁样。咁即系一样系咁啦，即系都中意啲观众都中意打赏下咁。 咁两个场都走嚟走去 嘅。系噶，走噶，佢哋周围走，开始可能会大过咗啲去夜总会啊啲咁。夜总会有好多种噶嘛，都好兴夜总会噶嘛。即系以前好少好少有演唱会呢件事，咁直至到阿梅艳芳， 徐小凤都好似系。 徐小凤系全部唱夜总会啦。全部啲夜總會好好好犀利噶，徐小鳳嗰啲要等等等等，哎嚟啦嚟啦，即係做 floor show 啊，即係話壓軸咁啊，即係唱一 part 嘅啫，咁然後佢一晚就走幾場咁樣啦，啊，咁啊都係啲大型夜總會，咁但係梅艷芳嗰啲唔同，佢未 hit 啊嘛，咁但係佢入咗比賽冠軍啦，之後就即刻簽咗華星啦，咁啊華星係 深寨好似係第一隻， 冇錯啦，就唱呢啲又呢只啦，梅艷芳嘅第一隻歌。 就是心寨。重重心中痴债，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味，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有心中痴意，源源不绝苦味，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债，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千代千生难估计。梅艳芳这颗香港的巨星的诞生呢，其实我觉得都要天时地利人和，即是他第一首歌他就撞了一只这么好的歌，而且这个歌当然是顾嘉辉作的，重要是个剧又爆的， 边城浪子， 香城浪子， 香城， 是的，是啊，黄日华，黄日华咧又系诶，即系做完诶呢个第二出嚟嘅，好似系，即系佢好突然间爆红啊！即系佢第一出唔系呢一出，但系呢个香城和浪子都系好出名，好出名。 咁啊，梁朝伟啊？ 唔系，系黄日华。 咩？诶，冇梁朝伟喎？ 冇嘅，应该冇。我唔知啦，应该冇嘅，系啊，黄日华做男主角嘅，嗱，应该如果冇记错，我啲记性都系麻麻地。不过咧。令到我少少回忆记忆嘅咧，就系啲歌，啊，啲歌啊，真系哇！呢只顾嘉辉真系，我哋个歌名已经够即系深入咧，叫《心债》，系欠咗你啊！你佢惨啊惨，一世都还唔完嗰只。十点钟嘅新闻报道后咧，我哋当然仲有两个小时啦。咁一阵间咧会同啊小龙女咧倾下偈啦，即系我好想知道好多嘢。即系坦白讲，我因为我个历程行唔到，我其实我以前即系我喺香港电台长大啦。我同你一样咧，我系其实我好多街头演出嘅。 系， 就唔系咁你嗰种，因为我哋以前未有呢啲行人专区啊，我就代表香港电台咧就出去做啲叫青春交响曲之夜。系咩嚟嘅咧？就系我哋电台嘅即系推广嘅一啲表演，去到18区。 每一區每一個禮拜唱一次。哇！喺成個暑假咧，真係忙死，咁啊，次次都一定要去噶啦。咁去到嗰度咧，又係呢個係油麻地，哇！呢一個係筲箕灣咁，咁咪可以接觸到好多。真係香港嘅市民咯。咁呢個係好親切，亦都係令到個電台成功咧。其實一定要即係一定要親即係親自去到嗰度咧，大家接觸到。 親民 要親民啲啊，係啊。如果唔係淨喺個收音機度講咧，單方向。十點鐘嘅新聞報導下，我哋好親切地再次喺二千靚哥再聚咧。 对司纪贤的民望大幅领先卓惠斯，四成三人支持司纪贤，抛离卓惠斯30%。英国最迟在2024年举行大选，包括内政大臣柏菲文在内的多名国员促请保守党员支持卓惠斯，避免工党在大选后上台。卓惠斯政府提出大幅减税，外界忧虑会推高借贷成本，但是政府其后政策急转，放弃取消45%最高所得税税率的计划，又令卓惠斯领导的团队信誉受损。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普遍晴朗及干燥。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和星期三日间非常干燥，早晚较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同时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跟我读一次，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初性本善， 你认真啲可以吗？ 老师点读都系差唔多噶啦。 当孔子遇上差不多先生，会发生啲咩趣事？ 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今个星期三就有香港南区官立小学嘅同学声演《孔子一直话》。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吉他手阿雞。疫情肆虐，但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就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可以过回正常的生活。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眼中的痴痴意。 似湖水，有时似海洋，有好多风吹浪涌，有好多暗流起伏，但无论有几多风浪在心湖里面翻滚，最在意的都还是微微的涟漪。涟漪就是你，你是乐观的心态，你是坚守的信念，你是无惧的勇气，你是平安的牵挂。有乐观，有坚守，生活会变出千般美；有勇敢，有平安，生活就带来白洋气。 怀念这一串日子，幻想得到你优美。 我哋呢几年咧，就有人话：，哎，好似一潭死水咁，可能系都未定嘅，某一啲环境，某一啲即系商业嘅情况。咁如果一潭水，如果能够我哋将几粒靓嘅音符抌落去，咚一声咧，泛起少少涟漪，等生活有多少少情趣，就由而家开始啦。时间系10:10，香港电台第二台嘅2000靓歌再重聚，就希望可以喺过分平静嘅晚上，俾少少涟漪，音乐嘅涟漪，等大家陪住佢瞓觉，咁就好啦。其实啲歌曲啦，即系都系好多呢啲情怀喺度。我唔知今日特别嘉宾啊小龙女嘅谂法系点咧，即系我唱歌咧就好希望，即系自娱啦，自己中意之余咧，又我咁啱咪可以做电台啦，可以灌唱片啦，可以做演唱会啦。咁都可以，如果能够令到人哋咧，都有同我同样嘅感觉。 嗯， 咁就真系系美事嚟。你点睇啊？你唱歌？ 哦，我觉得舒服，最紧要人哋听咗咧，可以放松，可以好舒服。 最难得嘅就系你，即系唔系一个好齐备完善嘅环境度开始唱歌噶嘛？就喺街头嗰度唱歌嘅。咁喺街头能够即系，当然即系音响，你唔会有冇听咁靓啦，系咪啊？咁诶，即系乐队就唔会即系十人大乐队啦，即系乜都系可能会有好多杂音啊，好多嘈吵啊，甚至喂有冇人赶噶？有冇好似即系譬如有啲喂唔好喺度摆啊咁样，会唔会噶？ 咁又冇， 又冇噶，嗰阵系好平和的， 但系都会嚟抄牌， 抄咗牌先 系。 咁点啊？你哋以前有冇牌噶？ 冇。 哦，以前系未有牌。 冇。 咁点啊？抄牌咪罚钱啊？ 跟住就噪音咯， 话、哦、我哋噪音。噪音。 因为有人打电话去投诉，跟住就唱下唱下，可能停，跟住我哋就翻去。 停一停先系啊。哦，咁啊已经实有噶啦。以前我哋大球场都有人投诉，就停晒啦。 系啊。 细声 演唱会。因为西洋菜街嗰度系好多民居噶嘛， 而 且民居底下唱噶嘛， 嗯， 咁系，咁你唱到几多点一定要收？ 10点钟。 哦，10点钟， 跟住就有车行过嚟噶啦。 哦，有啲车嚟，咁大家就合作啦，系咪？ 嗯， 咁啲观众就意犹未尽啦， 系啊，即系 舍得走啦， 嗯， 哦，咁啊。咁即系我谂你唱咗咁耐，肯定遇过好多呢啲。点讲啊？譬如会行雷落雨咁，你点啊？冇嘢遮噶？ 冇噶，系啊。 吓，咁点啊？ 咁我就第一次就5月份到咯。咁我就唱紧一只歌嗰阵时就开始落大雨啦。跟住哇，哦， 咁啊， 冇啦。 系啦，咁系要走啦，大家散咗啦嘛，啲人。 但系冇喎，佢哋就担起把遮，着住皮鞋，踩喺雨入边听我唱歌，我咪好感动，我咪即刻攞把遮，一路担住遮唱啦。 哇！你又担遮，佢又担遮， 系 咁啊，应该要去唱《风雨同路》啦，系咪？系有人唱呢只，又或者真系，如果系咁啊，可以一路唱一啲同落雨。嗰種情景咧有關嘅歌，咁啊好有詩意咯。咁、但係即係好同一般好唔同咧，就係因為你個背景係西洋菜界，咁先特別啊！佢周邊有啲霓虹燈啊，啲招牌啊，諗一隻啊你，當其時你唱咩歌啊？ 我其實係 擔住把遮， 容易受傷的女人嘅，其實係。 哦， 嗯。 都是喎，唔擔遮就好容易。 是我唱緊嗰陣時落好大雨喎，咁啊，咦唔走嘅，咁繼續唱啦。所以話呢隻歌係好深好深嘅印象。 好深印象。 嗯。 容易受傷的女人。 嗯。 前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痴近，思想仿似在摇撼，矛盾也更深。曾被破碎过的心，让你今天轻轻贴近，多少我未及热吻，偷偷地在心。情难自禁，我确其实属于几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走来走去，请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皆有情意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等这一刻，请热吻。谁也真，让我终于找到信任，不管一切是疑问，快乐是情人。 我在幻想緊你當時的情 景。是啊，我都一直好像光片一 樣。是啊，如果拍了些照片就好啊，看 看。有 的。有啊有啊，有即是挺有趣的，在西洋菜街那裡、嗯周圍呢有些霓虹光管啊，霓虹燈啊包住，咁然後咧就左右兩邊都係啲鋪頭嚟嘅， 係 開緊業嘅話， 係啊， 係咪 啊？ 即係好多行人啦喺度 shopping 啦，經過，咦邊個嚟咧？哎呀啲聲好聽喎，咁圍越嚟，通常會圍住幾多人到啊？ 幾百人都有。 哇，幾百噶， 好佢好受歡迎噶， 水泄不通嘅，即係佢哋知道你幾時出現嘅。 係，七點半開始嗰 陣。七點半開始，通常會一場場幾耐？ 到十点钟咯，跟住几个 不断咁，你都要休息噶。 我唱三只，跟住休息到下一位咁、 哦、 样。 哦，咁样一人三只，三只咁样。头先唱咗一只，咁到我同你咯。 系、 我又上啦。系阿乔，唔该你贴士同我收收周围啊啊边时？系咪即系佢哋自己行入嚟俾啲打赏，亦或系点样收噶？ 我去到嗰陣時咧，我見到人哋做開咁樣， 係就係點嘅？ 我第一段咧，我就企喺度，跟住咧第二段開始咧行一個圈咁樣。 哦，即係一路唱， 係啊， 一路唱就一路行一個圈， 係啊。 哦，咁都幾好啊。 其實你唱咗幾耐開始咁多粉絲嘅？ 嗯，啱啱 佢粉絲係好，我叫死忠粉絲。係 咁嘅，啱啱開始嗰陣時咧，得兩圈， 嗯 啊，跟住咧就三圈四圈，跟住到殺街嗰日最後一日就。即系我同你咁近啦， 系啦， 即系全部都系人。 哦，即系一路一路去到最尾，即系 finale， 最后 final concert 啊。咁啊，不过唔紧要啊。十一月十七号你就开 正， 即系十八号 sorry， 十一月十八号好容易嘅，星期五咧就开演唱会， 系 喺西九开， 系 咁啊啱啦 ，fans 听到噶啦，收到啦，佢哋收到。不如咁咧，嗱呢一个咁好嘅特别嘅表演场地咧，虽然已经系即系杀咗街。咁但系咧，我哋喺回忆当中都可以自己营造一个吓呢、這个 scenario。阿边时，我哋唱嗰啲刘家昌嗰只，我唔使问阿小龙女嘅，佢乜嘢歌都识嘅，尤其是国语歌啦吓。头先话你话揸住把遮， 系 因为落雨啊嘛。呢只落雨歌咧， 系 如果有个男嘅同你一齐喺嗰度唱就啱啦。叫做在雨中， 在雨中，我送过你， 在夜里我吻过你， 在春天我拥有你， 在冬季我离开你。 有相聚，也有分离。 人生本是一出戏， 有欢笑，也有哭泣。 不知谁能躲得过去？你说人生远离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有意我不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这一切，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在雨中，我送过你。春天，我拥有你； 在冬季，我离开你。 有相聚， 不知谁能躲得过去。你说人生远离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永远我不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你说人生远离我没有意义，你说人生有意我不言语，只有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 在雨中，但是在雨中唱歌那种滋味很 特别， 很浪漫，很浪漫，真的唱了整晚都是在那里流雨。 是啊，跟住穿着件雨褛啦，后屘正啲，但是雨褛都会湿晒嘅。 哇，咁啊，最难得嘅就唔系自己啊，系啲观众。 系啊，佢哋唔走啊， 系都冇走到。咦，头先你讲话你每一次唱一 set 咧系三只歌。 系啊， 三只歌你头先就唱咗《仲以手相的女人》。 嗯。 咁已经有个嘉宾呢，就是、我就走埋嚟，我可能是观众嚟嘅。有冇计有冇观众客串上嚟话我要同你唱啊咁嘅。 都好少。 佢哋都好守规矩。 冇嘅咩？ 冇㗎。唔 会走埋嚟㗎嘛。 唔会㗎。 即係唔係卡拉 OK 咁样嘅。即係唔係三唔识七就可以唱，唔得嘅唔得嘅。好有规矩嘅。一 set 三隻㗎嘛。咁在雨中仲有一隻嘅咩歌啊，我哋等緊喎。又落緊雨喎，又唱啫。 丝丝小雨 啦，好，丝丝小雨，唔好咁大啦，细细雨就好啦。 一片片相思情意，我想把它献给你，春已到来，秋已过去，早日回到你的怀里。我和你初次相见就在这街头，是你给我留下难忘的回忆。 特别嘉宾是小龙女龙婷，同我哋唱呢一只，我哋真系好怀念嘅歌，叫做《丝丝小雨》。不过今日就好似应该都冇乜雨噶啦，吓，听日好天啊，吓，大致天晴，最低气温系22度。好啦，10:30嘅新闻报道下，我哋仲有个半小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0: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表示已经收到 BioNTech 针对 Omicron 变异病毒 BA.4 或 BA.5 研发相价新冠疫苗加强针的认可申请。政府专家顾问、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裕龙表示，委员会未收到相关资料，又认为如果政府采购有关疫苗，认同浪费资源，亦都不合时宜。他说 Omicron 变异速度很快，由研究到生产疫苗需时，永远追不到变异速度。即使采购针对 BA.4 或 BA.5 的相价疫苗，引入时已经过时。刘裕龙重申，数据已经证实，现在两款疫苗能够有效预防重症及死亡，因此应该用好现在两款疫苗，尤其一老一幼在冬季前应该完成接种新冠疫苗。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零加三是目前最恰当的安排，当局会继续秉持科学为本和精准抗疫的原则，在合适的时候推出合适的措施，与各界稳中求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零加三为整个社会的复常迈出重要一大步，当局亦会逐步恢复海外出访活动，希望说好香港故事。警方捣破一个以低息贷款和猜猜我是谁行骗的集团，涉及今年以来的95宗骗案，涉款大约450万元，11男1女被捕，年龄由15至34岁。在低息贷款行骗方面，警方表示集团成员假冒本地银行职员，致电受害人，要求预先缴交的大约10%贷款额的保证金，其后再假冒银行和律师楼职员，指示受害人存款至指定银行账户。至于猜猜我是谁方面，警方表示有多名长者收到骗徒的电话，假扮亲友被警方拘捕，并且要求缴交所谓的保释金。在红馆举行的香港世界桌球大师赛，香港球手傅家俊决赛不敌奥苏利云，以局数4-6落败，取得亚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和星期三日间非常干燥，早晚较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赖艺饰演的王朝是冀州世子， 天下四大公子之一，俊朗无比，心思深沉，武功高强，由细到大都是想夺得天下。遇到白风直之后被深深吸引，但两次求婚失败，最终为了天下选择放弃。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喉痘症状包括发烧、淋巴结肿大、口腔溃疡和皮疹等，一般持续两至三星期后会自行痊愈。要预防感染喉痘病毒，到受影响地区时应避免和怀疑患者有紧密身体接触，或接触受感染动物或受污染物件。如需接触，应穿戴防护装备和洗手。如有较高风险，可考虑接种疫苗。有病征就要及早求医。详情请上 chp.gov.hk。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讲到都市人饮咖啡的习惯，近年有不少人喜欢用咖啡胶囊，都是贪它方便和快。但是用得多咖啡胶囊，其实是会造成相当严重的环保问题。 其实咖啡粉囊它是由铝金属再加啲塑胶去合成的，你就咁抌落去回收箱咧，其实正常嗰啲回收公司唔会帮你将你嘅铝金属啦，同埋你嘅胶边咁样去分开。咁佢哋其实见到呢啲一啲咁难去处理嘅物料咧，佢哋都会直接帮你送翻落去堆填区。 虽然回收站唔收，但系星级再造品牌创办人黄嘉文就谂到办法。 即是一个 capsule 可以用它的底啦，即是个边啦、个顶啦，做不同的饰物啦。如果要整一些细件的饰物，那当然用的位置就会比较少啦。它个底个边呢，那就可以做一对细的耳环啦，就可以整一些花边出来的。那它个顶呢，就可以将它变成即是一朵花仔的耳环啦，都是一些比较精致细一些的耳环的。到做锁匙扣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些大一些范围的，那就做出来那个形状啦，或者整个成品就会真的显眼一些。 其实坊间有不少手作店都回收咖啡胶囊的，不过要储起用完的胶囊给他们，记得要将他们吹干，避免有蚊虫和恶臭。当然最好就是清洗好先拿去回收啦。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岁月流逝，就如人生往前，不可挽留，无法阻断。但是仍然有些回忆铭刻心内，成为经典片段。 逝去是苦与甜。 来是当天一张脸，变得难辨，只有一点笑影在脸。 无论过去的日子快乐或者幽怨，无论人生的道路平坦或者婉转，那些片段永远都会是永恒，是经典。他们滴尽尘埃，披上了时光的金沙，他们折风沐雨，留下了岁月的精选。 斜阳归去，无论爱是否有缘，茫然在匆匆中打转，变得难辨，只有一点愁仍在脸。 无论爱是否有缘，无论情路千回百转，无论光阴似箭，时间飞旋，经典永存。 歌名叫做《流金岁月》，好喜欢的一首歌。时间是10:40，我是 Albert 欧瑞强。今天很开心可以听到很多70-80年代的经典歌曲，包括有粤语歌啦，当然也都有今天我们特别嘉宾小龙女很擅长的国语歌。尤其是你为什么会喜欢邓丽君呢？小时候的时候。 其实小时候不懂欣赏的。我是去西洋菜街，我看到那里听歌的人。 真的。 他们年纪比较长者多一点。跟着我就在想，他们会喜欢什么歌呢？ 是。 我当时选了一只第一次《漫步人心路》和《春风吻上我的脸》。其实我之前不是唱金曲的。 不是唱这些的。是啊。唱很新的那些的。 是啊是啊。 因为你的年纪是很新的嘛，当年。 是啊。跟住 咁，佢哋就大開始知道佢哋中意啦。 系啊，跟住咪唱一隻唱一隻，一個星期學兩隻，慢慢慢慢儲埋就學到七七八八。 即係尤其是係粵語歌添啦，因為你嚟到香港先至學講粵語噶，係咪？ 以前都識啲嘅， 識啲嘅， 但係都咩咩地。 哦，係因為粵語比較難嘅，係 啊， 已經好犀利，你可以學曬啲粵語歌啊，真係好嘢。咁如果你講起國語歌咧，就估唔到啊！因為我都以為以前鄧麗君咧就喺國內咧冇人唔識嘅，冇人唔聽嘅，係人都聽嘅。咁個個都喺細個嘅時候會受佢薰陶啦。咁但係估唔到你後來先學嘅。 之前知道好聽，但係佢嗰種勇氣、嗰種咬字咧，即係學唔到啊！嗰啲功力。 我哋嘅万人迷嚟嘅，邓丽君系我哋每人心中嘅女王， 好甜啊把声， 系 邓丽君 啊，系啊，好谂， 唔净止甜添嘅，好似软如丝， 系 有时软如棉，有好似啲丝咁滑，总之好难形容啦。唱只邓丽君啦，你咁中意头先唱只丝丝小雨啦，非常好听。一奏起前奏，我哋就知道呢就系邓丽君嘅代表作之一。讲几多嘢都唔能够形容呢只歌，俾我哋几多回忆，几咁好听，千言万语，小龙女。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爱着我。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猜忌到快赶走爱的寂寞。 就系小龙女嘅千言万语， 好听。 今日汉阳就冇晒千言万语，变咗沉默是金啊！佢 沉默是金啊，真系。 点解咁惨啊？做咩？你系 好耐啦， 又唔系中咗招啊？又冇啊？系咪啊？又把声点突然间噶？ 我啊，呢我以为今日好翻啲，今日又唔知做乜。 系啊，睇咗医生都 睇睇过照过又冇事，但系呢半年都系咁。 系会噶，我谂每一个歌手都经历过。 系咯， 真系噶，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呢一样嘢啊。咁所以 no worries， 系唔使噶，唔使担心，会好翻嘅。 好翻之后更加 做住 DJ 先啦。 系 咁，其实今日最主要我真系上嚟，即系拍拖。看看小龙女， 是啊， 因为 即有个演唱会，是啊，有个杨过在旁边，真的好多 的真的做了杨过， 是啊，因为小龙女第一次来了，有一点害羞怕丑，不要紧，邓丽君真的唱得好听。因为讲起邓丽君呢，即当然我们很小个已经很入心了，由小个看欢乐今宵听到她唱歌，但幸运地呢，就邓丽君是我师姐，因为同一间唱片公司，我哋好认识得好耐噶啦，成日都见面，咁所以佢嗰啲歌我都好熟。虽然我冇唱，但系由细好容易听到晒，自然就识噶啦。咁所以我初即系做佢师弟啦，咁啊入行嘅时候咧，呢黑胶唱片啊，监制就拣咗一只邓丽君嘅歌俾我，咁佢只歌咧改做粤语版 吓。 都冇咩人知嘅，因为我哋冇点样推广过。但系只歌系人都识，系可能系全世界即系原曲啊，讲紧全世界最多人识嘅国语系嘅中文歌，一定系月亮代表我的心啦， 系 咪？一定噶啦。平原万里，浮云万里，那景色般优美。今天有了你，风光更秀美，心中充满着欣喜。 流年未去，我陪着你到景色清幽处，清风告诉我，清风告诉你，彼此生来是一对。心中不再忧虑，人世是白云飞，他朝上鬓花白，情意也寄山水，常陪着你，常陪着我，到山水清幽处，身边有了你，心中有了你，世间温情在我心里。 我哋突如其来嘅呢只歌， 哇！咁多版本嘅，又英文又 英文嘅，我都唔知喺边度嚟，因为咧 吓、啊、你唱到、啊， 我唱到，我睇到系唱到噶啦，好奇怪，唔知咩，我唔知喺边度嚟嘅，唔知边个寄嚟嘅，呢、這个应该咧呢啲系呢个影印版， 系 即系一份呢个唔系影印，即系影印嗰啲 facts 啊，嗰啲传真啊，即系而家唔兴噶啦嘛，即系好多年前咧，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咧，就会有人。經常都會傳真俾我，咁傳真咧佢會有啲歌詞嘅喎，唔知喺邊度嚟嘅。咁呢個歌詞都差唔多好似原曲咁嘅意思啦，差唔多情景咁，咁又唱到嘅， 都好好聽。 咁但係頭先有温情咧，就係原裝即係我嘅歌嚟嘅，不過我哋就冇乜點推動，所以咧好多人都唔知道， 都好好聽， 連我都爭啲唔記得咗。多謝 Calvin。好快咁樣揾咗啲歌詞，啊咁啊三種語言。其實月亮代表我的心咧，唔止三種語言。我相信大約係30种度。我相信嘅，我冇數到。 你求其讲一种语言都有嘅， 都有个版本， 都有 的。我都听过人讲话， 有我播过，我做过一个节目系做咗一个钟头，得一只歌啫，就系、是、月亮代表我的心。有泰国版啦、啊，俄国版啦、啊，法国版啦、啊，即系咩版都有嘅。咁你一个钟头都播唔晒。不过而家最剩翻五分钟咧，我哋到十一点啦噃。 系。 不如阿小龙女啊，真系撑一首 广东歌。 乜都得嘅。 好。 当然得啦。 倩影。 哦，遥望你，你是年经过。咦，个 key 又啱嘅， 好啊，好啊，一齐啊！ 我求其噏嘅啫，你系咪跟我嘅 Vince？ 遥望你，倩影经过，寒灯色与夜色辉映，明亮眼眸里。一缕失落，令我眼眶不禁追随，仍是你眸里多优美，发披肩在风中飘起，明亮眼眸里忧郁的梦，又似带出一点。唯愿你永远不会失去，仍是你说话轻轻笑，陪着你进初雨晚灯里，燃极致双双多爱河。 陪伴你，步履多优美，晚灯光彩分确优美，明亮眼眸似星光般亮，为这晚装添上艳美。 小龙女，你识唔识蔡枫华？ 识， 你识嘅啊？ 唔系，即系呢只歌，呢只歌我未见过。 哦，系啊，你后生啊嘛。 系。 咁诶，诶，蔡枫华咧都系我哋嘅同事嚟嘅，啊，亦都系 DJ， 同阿 Eva 哥嗰阵时一齐拍电视剧。 系啊。 拍过，系啦，拍过一个。 那天再重聚。 系啦，那天再重聚只歌啦，咁啊， 嗰套剧咩？ 就叫做《爱情安国》。 哦， 啊，爱情安国啊，呢啲玩下啦嘛，嗯，即系有得拍，咦，几得意喎， 好多人睇噶嗰阵时， 好多噶呢一出系几受欢迎嘅， 好受欢迎。 咁佢点解会更多人睇咧？因为佢播咗一次啦，二十集嘅啫，得唔系好长。咁但系咧，我谂即系打后嗰两三年啊，每逢暑假都攞出嚟播。即系因为暑假嘛，暑假冇乜青春期，又重播咯，好兴噶嘛。 女主角系咪黄祖贤？ 系啊，依你点会识嘅？ 我有睇啊嘛。 黄造时咧，你知唔知点样第一次即系喺个水度咁飙出嚟、嗯？你知唔知佢系点样即系会做到艺员嘅？佢做咗明星。佢、哦、以前咧就系拍一个广告嘅，一个菲林广告。咁菲林广告个 slogan 咧就系叫做天生一副明星相。 哦。 咁于是乎佢就即系哇个样就系呢个啦、啊。天生一副明星相，真系做咗明星。咁许冠杰咧。许冠文就邀请了他做了一个摩登保镖，好似电影的其中一个演员。 哦、 就是讲他在喺个海嗰度、嗯，他在中国大陆即系偷渡咁啊游水，然后咧哇咁样升上嚟，天生一副明星相。好多呢啲故仔，咁啊好有幸咧就同我哋一起就做咗我嘅女朋友添。在一个剧度，上一点的新闻报道后，我哋还有一小时的天花乱坠故事兼歌曲。 方造成阻碍等，共发出10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就店铺涉嫌在公众地方无牌贩卖并造成阻碍，发出2张传票及拘控1人，并充公3公斤货物。当局共检取超过11公斤弃置货物，清除超过6公吨弃置物。天气方面，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该区普遍晴朗及干燥。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二和星期三日间非常干燥，早晚较凉。强烈季候风信号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激死我啦！今朝搭车咧，竟然啊！ 哎呀，放松啲啦，有嘢唔信嘅，一要搵美健康康自愈厕所位，等佢冲走佢。 哇，好开心啊！呢、這个世界咧，真系好多好人噶。 既然遇到好人好事嘅话咧，一定要嚟美健康康好人好事好心，你同大家一齐分享啊，宣扬开去啊！ 咁如果我哋想开心啲咧， 咁就一定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美健康康啦，有我李志刚、 超 B、 阿头 陪住你日日开心。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人生如海，幸福似岸。我哋每天努力，只为尽早到达幸福嘅彼岸。人生动荡如海，此岸到彼岸间总不能平静无波，但是每天都会有昨夜，就将忧愁挂虑留在昨夜呢。 今天就是新的开始，将努力和用心放在今天，将希望和收获交给明天，相信曙光就在眼前。 11:10，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千靓歌再重聚》，请各位登记。虽然已经是晚上，但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旅程，进入一个甜蜜的美梦。航机上面我哋有特别嘉宾，今晚嘅特别嘉宾系龙婷小龙女。 回头再看微微灯光，眸之境情人不安，沉浸于无人机中，心跟你到晚安。离世雨望星光，明朝早别来惊慌，投奔于遥遥他方，愿遗忘无期望。愿人今宵我告别了，活泼悲伤像下唱调，梦里有他要结为妙，情真可重要，但你始终未尽处理，让这颗心静静投掉，情也会甜。回头再看微微灯光，无知境情人不安，沉浸于茫然其中，心跟你到晚安。离离细雨茫茫星光，明朝早别来惊慌，投身于遥遥他方，愿遗忘无期望。愿人今宵我告别了，活泼悲伤像下唱调，梦里有他要结为妙，情真可重要，但你始终未尽处理，让这颗心静。 静静逃掉，情也无停。 顺利到达目的地， 好耐冇坐过飞机， 系啦，系啊！我谂而家大家都蠢蠢欲动啦， 系啊， 开始筹划筹划 去边度旅行， 系啦，咁诶，我就最叻嘅，咁我唔使一定去嘅，我思想旅行都得嘅，我幻想力比较丰富，我当正自己系喺度坐喺飞机度听，不过坐飞机又好好嘅，其实我好中意坐飞机， 系啊， 估唔到咧，真系噶，我好叻坐飞机嘅，你即系随时十几个钟我诶。真的冇得定，我仍然开心嘅，因为咧好少可咧， 嗯， 即系有能十几个钟你一个人， 系 冇人骚扰你嘅，基本上你中意做乜就做乜，咁你我带好多嘢上去，嗱你又可以做嘢啦， 睇戏 睇书啦，戏我一定睇噶，咁啊睇到咧有时会系攰啦，咁就咪瞓觉咯，一瞓醒咗又有嘢食咯，系咪又睇咯，又可以听歌咯， 系， 哇，真系好多嘢做啊！咁我每一次咧一落机，哎呀，乜咁快落机啊？ 自己嘅时间， 第一次听， 我真系噶，我系啊，好中意坐飞机嘅，即系长途机啊，尤其是，因为我好瞓得嘅，我好叻瞓觉嘅，我嘅花名系咩啊？你知唔知？ 教主， 唔系欧睡，欧睡眠。 啊！真系 咯，系咯，我 开未听过你，哎呀死啦，爆咗嗰啲即系以童年往事先啊，好笑啊，即系有啲好旧嗰啲朋友会识嘅，咁即系如果瞓得系好开心嘅事嚟嘅啊，咁所以搭飞机对我嚟讲系 享受。 但系讲开心嘅事咧，阿小龙女咧啱啱喺度讲，佢话 系， 佢话第一次上。电台第一次上电台节目， 系啊， 唔出奇噶。 同埋佢话 更加 好开心，佢仲话：哎呀，系咪一定系演唱会先可以上？ 下次仲俾唔俾我哋 噶？哦，可以，当然可以， 唱得咁好啊， 可以。咁啊，即系我识嘅朋友，基本上都嚟过噶啦。 系， 无论系资深嘅，无论系新嘅，新嘅少啲啦，多数都系啲资深噶。你俾个身份证我睇一睇先。如果你太后生咧，就要排一排。讲笑啫，讲笑啫。你唱得咁好，又咁特别嘅感觉，我一定会即系 有 一 个邀请。 不如我而家咁啦，嗱，你嚟过咧就系好朋友噶啦。咁啊，阿汉阳咧就已经嚟过啦。 系。 咁但系佢今日咧就真系。即係把聲唔舒服， 係睇佢， 佢已經講咗啦。咁啊，漢陽，你今晚就請我食宵夜啦。 好， 我而家代咗你做呢個楊國嚇，即係服侍呢個小龍女。 係， 因為你原本揀咗啲歌，你咩歌啊？你交俾我唱啊？ 即係似我而家無言的結局。 好型喎， 好型啊 ！OK， 無言的結局。 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脸上不会有泪滴。 但我要如何如果能停止再次想你，我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别将你背影离去。 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难忘记，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我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也没有也许。 这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我曾经说过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脸上不会有泪滴。 但我要如何如何能停止再次想你，我怎么能够埋葬一切回忆。让我再看看你，让我再说爱你，别将你背影离去。 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难忘记，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也许已没有也许。 分手时候说分手，请不要说难忘记，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也许我会忘记，也许会更想你， 你叫做 无言的 无言的结局。阿萧龙咧，如果你想学一个粤语版咧，我介绍俾你啊。 好啊。 其实呢只歌咧，个粤语版咧又系我原唱。 系啊。 唔知啊你，你知我同边个唱咧？ 系。 系同黄宝欣。 吓。 啊，黄宝欣同我有个粤语版嘅。 系啊。 反而咧，就香港唔系好记得嗰啲人咧，咩大陆好多人识嘅，好奇怪。我去中国嘅内地嘅时候，啲人会吓、啊、你去唱呢只啦，吓、啊、我唔记得嘅。咁啊，讲起黄宝欣咧，就即系以前系我嘅唱片公司嘅同事啦，咁、所以即系大家都 黄宝欣都系 系黄宝欣系我间公司嘅同事嚟嘅，系啦，即系郑经基啊嗰啲都系咁啊，就 Maria Cordero 即系肥妈啊，呢个全部。咁啊，讲起肥妈咧，佢最爆棚嗰只歌就叫做《友谊之光》啦，大家都知啦。咁但系其实咧，当时咧有一个大家可能忘记咗，其实黄宝欣咧都将呢只《友谊之光》咧再唱一次，不过就改咗个名字叫做《两地情》，净系改咗个歌名啫。咁啊，填词人咧可能即系赶唔切，就唱翻原本嗰、那个，改咗歌名啫，净系都系唱翻《友谊之光》嘅歌词，但系咧成个风格改咗嘅。咁我亲身睇住佢，哇，好受欢迎。意思，我意思即系话， 唱片销量，当其时买咗白金，我睇住佢系真事嚟，就系因为呢只歌，系黄宝恩嘅《梁地潮》，恭喜阿宝恩。人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多少有而能长存。今日别离共你双双两握手，友谊常在你我心里。今天且有暂别，下朝也定能聚首，纵使不能会面，始终也是朋友。说有万里心，隔咗两地遥，不需见面，心中也知晓，友谊已改不人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多少友谊能长存。今日别离共你双双两握手，友谊常在你我心里。今天且有暂别，他朝也定能聚首，纵使不能会面，始终也是朋友。说有万里山，隔咗两地遥，不需见面，心中也知晓，友谊是改不了。 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你是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将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对得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看到一丝丝情。是我自己曾入别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 以活下去。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 11点半的新闻报道后，我们还有最后半小时的二千零歌再重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在红馆举行的香港世界桌球大师赛，香港球手傅家俊在决赛不敌奥苏利云，以局数4-6落败，取得亚军。傅家俊一度追近至局数4-5，但未能再进一步。奥苏利云在第十局打出114度，奠定胜局。傅家俊赛后表示，今日表现不算太好，但已经满意，认为奥苏利云表现很好，一直给予自己压力。他再次感谢观众入场支持。傅家俊又说，希望香港能够继续举办大型赛事，不希望再等5年或者10年。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向傅家俊致以祝贺。他说傅家俊在香港主场取得亚军意义重大，以卓越技术展示香港精神和实力，更在红馆创下一杆满分147的纪录，祝愿对方继续在桌球路上创出佳绩。政府表示已经收到 BioNTech 针对 Omicron 变异病毒株 BA.4 或 BA.5 研发双价新冠疫苗加强针的认可申请。政府专家顾问、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委员会未收到相关资料，又认为如果政府采购有关疫苗，认同浪费资源，亦不合时宜。他说 Omicron 变异速度很快，由研究到生产疫苗需时，永远追不到变异速度，即使采购针对 BA.4 或 BA.5 的双价疫苗，引入时已经过时。刘宇龙重申，数据已经证实现时两款疫苗有效预防重症及死亡，应该用好现时两款疫苗，尤其一老一幼在冬季前应该完成接种新冠疫苗。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相信，药厂正就有关加强针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进行临床试验，相信更能匹配正流行的 Omicron 变异病毒株，预料可产生的抗体水平会较高。本港新增4890宗新冠确诊个案，当中4562宗属本地感染，再多3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005人死亡。6间院舍出现传播，涉及8名院友和1名员工，34名院友属密切接触者。学校方面，由于今日是假期，未有呈报阳性个案，但有2间中学共2个班级需要暂停面授课7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晚较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1-2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

息下的你我，平静入梦，各自安好。愿黑夜过后，艳阳高照，温暖所有生命。长夜漫漫，天各一方，抬头望月，心渐明朗。等待重逢的那一天，被月儿照亮的梦，将把我们的心铺满。 城里的月光底下，我哋有二千岭歌再重聚，进入最后一个部分。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佢叫做龙平小龙女。 因为盼望六千，回望这一段。是把青天，没退想，终有一天，雨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三点，他怕与你相见，仍是我心愿。也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口口声声地欺骗？让我一等再等，再等一天我理想会温暖，情像雨点，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宁愿。不想跟你痴情，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飘偏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知道又和你相遇在人海，命运如此安排，总叫人无奈。只是年过得不好不坏，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而我渐渐明白，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愿意等待，当懂得珍惜后回来，却不知那份爱会不会还在。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成雨点，此段难断，一时回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情，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无奈我心飘偏难变，道别再等 语痛贴边缘，国语版叫做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又唱完之后，我哋继续带嚟王菲嘅另外一首歌。

转眼也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让你狂乱去，大声地告诉你。 祝你个十一月十八号嘅演唱会成功。 多谢。 我有个提议就系，我将我嘅十月尾嘅演唱会嘅飞同你换啦。 好啊，好啊，都好啊。 你愿意就得噶啦。 多谢。 讲下笑啫。 多谢。 多谢各位心机旁边嘅朋友。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如此随时梦醒身边，可走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寻梦去实难以入睡， 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多谢香港电台第二台所有的听众朋友，希望大家今晚有个好甜蜜的美梦，下个礼拜再见。Good night. Good night. Bye bye.